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来聚焦今年春运最繁忙的铁路线路之一西城高铁上的几位外籍服务员，他们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服务于西城高铁，来感受中国高铁的服务，来感受中国高铁的速度。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联合国的马里维和团。马里维和是联合国众多维和团体当中最危险的一支，那里呢条件艰苦，战乱频仍。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春运回家路中国高铁里的外籍员工。有网友将中国高铁列为了新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2017年下半年开通的西安到成都的西城高铁成为了本次春运的明星线路。进入春运之后呢，西城高铁几乎是天天爆满。而今年春运期间，在西城高铁上出现了几位特殊的列车员，他们说着不流利的普通话，吸引了众多乘客的眼光。他们都是在中国留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此次呢当乘务员是志愿者，也是来体验中国的高铁速度和中国的高铁服务。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几位西城高铁里的外籍服务员。 进入春运后，开通没多久的西城高铁客流几乎天天爆满，列车上几位特殊的列车员说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吸引了众多目光。 我叫安东，我来自塔吉克斯坦。 我叫乔琼，我来自尼日利亚。 我叫安亚，我来自基督吉内亚。我们都是一带一路交流学生。 你好，欢迎您坐西城高铁，新年快乐， 新年乐。 留学生们换上新款铁路制服，变身成为列车员，铁路客运的活儿可不简单。 啊，身子要稍微侧一点，这样吗？是，然后面带微笑，多发个牙。 来自赤道几内亚的21岁女孩安亚，比起两位男性，她的微笑就是必杀技，时不时的露出一口白牙，绝对是车厢内的主角。作为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西城高铁要频繁穿越隧道，旅客难免会产生耳鸣。三名留学生志愿者要学会一套熊猫减压操，通过张嘴呼吸、按压耳屏、吞咽等几个简单的动作，帮助旅客缓解耳鸣带来的不适症状。 我们将会有更多更多的留学生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服务工作当中，他们来感受我们的中国高铁、中国速度、中国服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了，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刚刚用 SpaceX 的超级火箭猎鹰重型把特斯拉跑车送上太空的埃隆·马斯克，在好消息发出后不久，又公布了一份史上亏损额度最大的季报。2017年的第四季度，特斯拉亏损了6.75亿美元。不过埃隆·马斯克马上表示呢，公司会在今年扭亏为盈，他们也维持了原先设立的目标，到2020年生产100万台的 Model 3，并希望在2018年底前为 Model SUV 车型追加投资。好，来听报道。 2017财年第四季度，特斯拉公司的营收为32.88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2.85亿美元，但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亏损为6.7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21亿美元有所扩大。 公司表示，季度亏损是特斯拉 Model 3的生产延误所致。去年第四季度，公司仅交付了1550辆 Model 3，远低于分析师预计的4100辆。特斯拉同时表示，将把 Model 3车型的每周产量目标设定为到2018年第一季度末时达到2500辆，到第二季度末时达到5000辆。另外，在 Model 3车型的产量稳定在每周5000辆以后，公司将把重点放在实现25%的毛利率目标上。Model 3对于特斯拉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特斯拉推出的首款面向大众级别的电动车，初始价格为每辆35000美元，约为旗舰车型 Model S 价格的一半。有分析认为， Model 3一旦大规模推向市场，将会改变目前乘用车市场的格局，并有可能使特斯拉的市值保持在超越通用和福特等传统汽车巨头的水平。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加拿大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在该国已成为焦点话题和社会敏感热词的难民接收这个问题，来听加广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组的调查发现，加拿大同意接收的难民的比例现在已经达到最近30年来的最高峰。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在2013年1月份到2017年的9月份之间，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一共对接近9万份要求庇护的申请进行了审核，而且做出了决定。在过去5年当中，申请获得批准的比例在大幅上升，在2017年的前9个月，获批率高达70%，而2013年同期的比例是44%。如果和以前的年头比较，那么加拿大在1991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这么高的批准比例。在被问到为什么获批的申请大幅上升的时候，加拿大移民难民委员会的发言人梅丽莎·安德森回答是，对每个申请都是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的，而且根据事实和证据做出的决定。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了一些移民难民领域的专家，专家们认为，这很可能与2012年底联邦政府推出的有关移民难民委员会系统的规定的一个变化有很大关系。温哥华市专门负责难民事务的律师道格拉斯·坎农说，从2012年底以来，难民移民委员会对其受理的难民申请必须在接到后的60天内就进行听讯，在此之前有的申请要等上18个月或者更多。他说，移民难民委员会要求律师提供和申请有关的证据，但是由于时间的期限缩短，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是不太可能的，委员会就只能根据2个月内可以收集到的证据来做出决定。他接着说，比如在规定变更之前，律师有可能从哥伦比亚获得一份警方声明来证实申请人报告的某个袭击事件是否真有其事，但60天的期限拿到警方的证明是不大可能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阿拉德法学院的院长凯特琳·多万吉也表示，2013年联邦政府推出了一个对移民难民委员会的成员的培训项目，这个项目也可能是推动批准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个项目比较全面，目的是帮助难民移民委员会的成员更好地了解，在对难民申请做出决定的时候，所有应该考虑的因素，还有申请人有可能会面临的障碍。他还表示，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委员会招聘了一些新人，替换那些可能已经有同情疲劳症的老员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信息还显示， 在避难申请中，申请者最经常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逃脱罪犯或帮派的迫害，但是这个理由是最不容易获得批准的。报道说，难民委员会审核的标准之一是看申请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联合国的难民公约的定义。在原籍国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属于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受到迫害的人。加拿大广播公司还发现，从2013年的1月份到2017年的9月份，提出难民申请人数最多的前三个国家是中国、巴基斯坦和匈牙利，但难民申请获得批准的人数则是巴基斯坦第一，其次是叙利亚和中国。中国人提出的难民申请一半以上会被拒绝。与此同时，2017年来自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难民申请大幅上升。 在加拿大社会还有一个久议而不决的话题，就是大麻是否应该合法化。特鲁多政府是强力推进大麻的合法化，因为他们认为呢，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大麻在医用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比如止疼、麻醉等等。不过加拿大还是有广泛的民意认为，大麻合法化呢也会为毒品泛滥制造条件。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虽然有众多的反对声音，但两年来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一直坚持宣称要在2018年的7月1日在加拿大全国实现大麻合法化，但现在这个立场似乎有了松动，7月1日大麻合法化似乎不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特鲁多自由党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告诉 CBC 记者说，大麻在加拿大的全面合法化可能会被推迟。推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参议院的保守党议员坚持要仔细审查自由党政府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大麻合法化法案，甚至可能会要求修改一些条款；二是一些省政府要求把大麻合法化的时间表至少推迟几个月到一年，以使省政府有时间落实销售大麻和交通执法方面的细节问题。 We all know that organized crime, you know, you don't have Maurice Mambouchet, the leader of organized crime in Montreal, incorporating under, you know, Boucher Cannabis Corporation and send you his fingerprint, you know, to get a permit. He will do that through all those lawyer firms.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的好几位部长都联袂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回答参议员的一些问题。 We take the senator's admonition with a great deal of seriousness. What he has described as an objective to eliminate the tentacles of organized crime is an objective that every member of our government shares. 联邦政府卫生部长 Jeanette Taylor 说，他听到来自省政府方面的不少问题，许多省政府强烈要求推迟实行大麻合法化。从立法方面来说，如果自由党政府大麻合法化的法案 C45 要在7月1日之前成为法律，则参议院需要在5月底之前完成审议程序并表决通过该法案。而参议院对大麻合法化法案的审议进程目前只到了二读阶段，这意味着还需要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进行审议，要听取多方面证人的证词。在这小组委员会的审议和听证结束后， C45 号法案才会被提交给参议院进行三读辩论。这还只是参议院进行审议没有提出修改要求的情况，如果参议院在大麻合法化法案审议过程中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表决结果是多数参议员同意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则修改后的 C45 号法案会被送回众议院再行审议通过，这又需要至少几个星期的时间。参议院保守党议员团领袖Larry Smith 星期二表示，保守党参议员不会阻挠自由党政府大麻合法化法案的正常审议程序，但会尽职尽责地对该法案进行认真的审议。 Yes or no, are you willing to amend the regulations of Health Canada to make sure that we know the identity of who hide behind the money coming from the fiscal paradis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annabis in Canada. 比如参议院的一些议员就质疑联邦政府负责公共安全事务的部长戈戴尔，犯罪团伙会不会利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赚取黑钱，并质疑会不会利用海外的免税天堂进行洗钱活动。 We are prepared to look at every element of our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make sure, including this one, to make sure that it's effective. 参议院一天不给自由党政府的大麻合法化法案开绿灯，则大麻的商业化运输在加拿大就属于非法行为，所以持有大麻生产许可证的公司生产出来的大麻也无法被运送到零售网点，零售网点也无法建立库存，无法进行相关的员工培训。 继续来关注加拿大经济。这两年加拿大的就业率有了明显的上升，不过呢，一份最新报告却显示现在就业率的上升已经有了放缓的势头。好了，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就业的连续增长已经超过了一年多。不过呢，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月份的就业报告中，人们会看到就业增长的速度开始放缓。加拿大的国家银行指出，在去年的第四个季度，加拿大增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173,000个，这是自从2002年以来第二大季度增幅。国家银行表示，尤为重要的是，目前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已经是连续第17个月出现增长，这是自从200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加拿大的枫叶银行也发布了相关预测，这个银行表示，去年的最后2个月，11月和12月，加拿大经济创造了大约14.5万个新的就业职位。现在枫叶银行预计就业机会的增加会放缓，一月份的失业率会达到大约5.7%，新增加大约10,000个就业职位。不仅是枫叶银行，加拿大的许多银行都认为，今年的就业增长不会再像去年那样高速。加拿大帝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尼克·艾克活斯在一个分析报告中写道，他认为一月份的情况会是新增加大约13,000个职位，不过这个数字也足以把全国的失业率继续保持在历史的低位5.8%。他同时写道，一月份的就业增长幅度会比较小，而且整个2018年都将会是这样。他说，我们在越来越接近就业饱和，就业增长自然会放缓，这是正常的。蒙特利尔银行的经济学家本杰明·雷兹也表示，由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一月份就业增长可能会减缓到更为正常的水平，估计会新增工作20,000个左右。不过也有看法更加悲观的银行，道明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一月的就业人数会减少大约12,000人，这和安大略省最近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有关。道明的经济学家在最近的一则分析中写道，安大略省的最低工资上涨在1月1日实施，中期内预计会带来将近90,000人失业。因此我们预测安大略省在一月份经济表现不佳，带来就业职位的净减少。对于提升最低工资后产生的影响，蒙特利尔银行的看法比较积极。蒙特利尔银行的经济学家雷兹表示，安大略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改善，预计安省工资的增长将会是5年来最快的。并非所有的市场观察人士都预测一月份就业市场将出现缓和迹象。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个报告中说， 我们认为好日子还没有过去，今年的第一个月会增加就业机会50,000个，这将使加拿大全国的失业率下降到5.6%。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还表示，我们之所以这么乐观，是因为加拿大最新一期加拿大银行商业前景调查显示出加拿大的公司企业有强烈的招聘意向。另外，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报告说，公司企业普遍出现利润增加而且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支团体，就是联合国的马里维和团。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对此的报道。 我许多的朋友都在马里牺牲了，我们曾经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不幸的是他们在这里丧生，有的人受伤了，他们的人生都落下了伤痕。 马里稳定团乍得分遣队军事长塔希尔生于乍得北部的一个叫做摩陀罗的村庄，在被派驻至马里稳定团之前，他已经参加了打击乍得和尼日利亚境内的博克哈拉姆恐怖组织的战斗。对于每一名像他一样在马里执行任务的联合国维和士兵来说，每一次执行任务都可能是一场有去无回的亡命旅途。 我们生来就是战士，我们生于战乱，枪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是作为维和士兵，我们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维护和平。如果与敌人直接交手，我们最多在30分钟内就可以赢得战斗。但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敌人潜伏在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地方，并从遥远的地方发射火箭埋设地雷。所以当我们的车辆经过时，会被地雷炸毁。如果他们有勇气与我们面对面的对抗，我们一定会赢。 自2013年成立以来，马里稳定团旨在支持实施马里和平协议，协助该国重建国家机构，推进外交关系，改善安全局势，促进维护人权。根据秘书长最近关于马里的报告，2017年该国安全局势恶化，马里稳定团和马里国防安全部队遭受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来自乍得的维和士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截至2017年底，在57名殉职的乍得联合国维和人员中，有47人在马里牺牲。乍得基达尔特遣队司令雅库布上校表示，马里的传统和乍得传统差不多，乍得的维和人员已经赢得了马里北部人民的信任。 我们乍得特遣队有那么多士兵丧生，是因为我们正在执行马里稳定团的任务，保护车队。这些地区被恐怖主义组织控制，因此是最危险的地区，行走200到300公里而不触雷几乎是不可能的。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依赖于成员国提供人员和资源，以确保维和行动能在全球最危险和复杂的环境中有效保护平民，支持政治进程。马里稳定团将日以继夜地开展工作，为该国带来和平。本着联合国宪章精神，乍得作为出兵国加大了努力，为冲突中的人们提供保护。联合国对为维和事业牺牲的乍得士兵致以敬意，并感谢乍得政府和人民持续与联合国开展的合作以及对和平的承诺。鉴于当今世界的冲突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近期维和人员伤亡人数大幅增加，联合国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以减少死亡人数，改善人员的安全保障水平，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总体表现。由于冲突升级，维和行动的意义也在不断演变。今天的维和行动必须履行一系列职能，包括保护平民、促进法治、维护人权、支持可信的选举、建立治理机构、支持裁军努力和尽量减少未爆炸的武器。今天，来自120多个国家的约11万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的15个维和任务中开展行动。就像塔希尔一样，他们远离家人，身处严重动荡不安的环境，每天都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乍得特遣队的阿达姆说，每次在执行任务时，